心中滋味、啊、管他谁是谁，管他昨天明天是错是非，只有这里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。

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你好，我是一个外企的部门总监，年薪20万，我老婆是一名幼教，年薪5万，我们最近刚刚办完婚礼，份子钱收了20万，酒席等费用一共花了13万，最后剩了7万，我想用这钱还房贷，可我老婆却认为应该拿着钱去理财，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。 其实啊，不少新人都会像你一样考虑用礼金还房贷，但这种做法呢并不是最好的理财方式。就拿你的情况来说吧，贷款买房你们选择的是等额本息还款，也就是你每月按相等的金额来偿还贷款本息，其中呢每月贷款利息按月初剩余贷款本金计算并逐月结清，把按揭贷款的本金总额与利息总额相加，然后平均分摊到还款期限的每个月中。作为还款人呢，每个月还给银行固定金额，但每月还款额中的本金比重逐月递增，利息比重呢逐月递减。这样分析下来啊，对于你们夫妻这样有充足资金还房贷的新人呢，等额本息还款法的贷款年限一旦超过1/3、一半甚至更多的贷款利息已经在前期支付了，剩下的月供呢绝大部分是本金，在这个时候呢选择提前还房贷其实没有太多实际意义。 那如果不还贷的话又该怎么来用这笔钱呢？ 你们可以先从准备家庭紧急备用金开始，预留3至6个月的支出，大概是2万至4万元。为保证支取的灵活性，这笔家庭紧急备用金呢，可以采用银行活期存款或货币市场基金的形式，然后是建立健康保障防御系统，尽早为自己购买合适的寿险，保额呢最好在自身年收入的10倍以上，从而以高保额和高保障来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。作为新婚夫妇呢，相信备孕也是在计划之中吧，这也得开始准备教育基金了，比如为自己未来出生的宝宝购买一部分的基金定投作为教育基金，长期投资下去呢便会在不知不觉中积攒出一笔不小的财富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新婚夫妇属于刚组成家庭，正处于家庭成长期，而新家庭的开支会比婚前大许多，所以建议尽早建立家庭账本，为家庭的财务收支把好关。 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看时光飞逝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，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，关

大家应该看过不少高端大气的光涂鸦照片，就是在黑暗中用仙女棒、荧光棒或手电筒凌空涂鸦或写字，然后拍出的光影轨迹。可这需要一些很专业的设备才能完成。有没有直接用手机就能完成的好东东呢？没问题，三 C 潮流生活馆马上推荐这款专为 iPhone 所设计的夜空涂鸦荧光笔，它可以发出27种荧光色，再搭配专属的 APP 来拍出光影涂鸦的照片。玩的时候用附送的立架把 iPhone 或 iPad 放在桌面上立稳来拍照，如果自拍的话可以用 iPhone 前镜头，然后看着画面倒数完毕后用荧光笔对着镜头写出字或画图来完成。整个过程是先透过影片录制的方式拍摄光影涂鸦的过程，然后再把有荧光轨迹的连续画面合成一张照片。对了，拍照环境越暗效果会越好哦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眼看又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。再为爱受苦，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